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棒。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下，今天中午本市扩散条件依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今天下午有弱北风到达本市，对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有一定作用，但是等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又会变得不太有利，还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开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老太君下地穴，半天没动静，把这小筐啊给他倒上来，再一看，这筐里是空无一人。在旁边六郎可就急了：“哎呀，八王千岁呀，我要下风穴去救母啊！我娘亲这年岁大了，在地穴之中，如果要受了风寒，可就愧为人子了。”刚才六郎就要下去，旁边有人拦着，这老太君这才迈步下的地穴。老太君下去没上来，那六郎可不干了。寇准一瞧啊：“六将军呐，下官就问您一句话，现在老太君不在身边，您给我实话实说。我陪着八千岁到汝州城来，就是为了你要二犯出世，你到底想不想为大宋朝在尽忠报国？你要真是心灰意冷了，你要是再也不想入朝为官了，那下官不说别的了，待会儿你下去把老太太救上来，我陪着八千岁这就回去了，绝不给你母子再添麻烦。可你要还有心为国效力，你这身本事不想荒废在山林之间，这次龙凤大宴就是你二番出世的机会，你想清楚喽。这个是个风穴，呼呼的刮风，说明那边准是活的，准是通到寺院的后山，而且这个风穴里没有腥臭之气，就说明这里边没有怪兽猛禽。我把老太君挤得下去呀，就是为了跟你说会儿话，而且老太君准没有危险，你可以放心。哎呀，寇大人，六郎一听您都说这个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我母亲要领旨出征，要保护着八王千岁，哎，去参加龙凤大宴，那我能不去吗？ 我一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母亲不让我去也有道理啊，是有道理，是有道理啊，因为你杨家就剩下你这千顷地一棵苗了，但是在国家大义面前，哪个家庭那都是小家呀。行，寇大人您别说了，这些天我自己啊也想了很多，如果有机会我再为国家出力，我一定上马提枪为国家出力报效。说得好，巨马，说得好，你拿准了主意啊。那你下人带风雪查看一下，赶紧去找找老太君。好嘞。六郎拜谢八王，拜谢寇准，带好了应用之物啊，火折子呀，火把呀等等。最后宗宝还愣给他塞了一把腰刀，那千万你得带上以防万一啊。六郎顺筐就下到了风雪之中，这筐啊在岩壁之下磕磕碰碰，因为那洞也不是直上直下。六爷呢越往下呀越觉着这风啊还小点儿，为什么？因为底下呀这山腹里边有空气流动，它就这么一个风穴出气眼儿，所以这穴口那个风啊很大，到里边那风就不那么大了。等到了洞底儿了，一瞧洞底儿还算干燥，六爷打亮火折子往旁边看看，这么一瞧啊，这以前应该是山里一条暗河的河道，全是钟乳石。那么暗河呢后来改道了，这儿就变成了一座风穴了，山峰是由此而通。六郎举着火把看了看，没看见自己母亲的踪迹。六郎一想，估计老太太呀是探看地穴去了。六郎一瞧，哎，顺左手边阵阵凉风是这么过来的，得了，那我呀奔这边去，顺着洞穴朝风源就走过去了。走着走着啊，哎，慢慢瞧见光亮了，再走几步这洞啊宽大了，再往前走啊，听见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水声。等走近一瞧，果然是一条暗河，弯弯曲曲的又流到别地儿去了。再看外边有光亮了，河边上还有不少的巨石，从这个跳到那上边，六郎又有功夫。越往外走啊，越好走。六郎一琢磨，老太太呀，肯定是拄着龙头拐杖下来的，在河道边上能走，没问题。六郎往外走，又走了二三百步，这天光可就大亮了。感情这边也是一个洞口，从这洞口走出来呀，一瞧，呵，这山里边啊，绿树成荫，景色秀美。再一瞧，远处还有渺渺的炊烟，有炊烟就说明有人家啊。哦，这感情是走到山里边了，是走到山后了。嗯，再往前看有水田，还有水牛。水牛啊在那啃青，水牛旁边有个小孩在那睡大觉，脑袋上啊顶着一大草帽。六郎想问问这是哪儿啊，看没看见我母亲呢？刚一过去，这小孩一个翻身起来了，还真利索。呆，六郎一瞧，怎么还呆我呀？怎么回事？你可是杨六郎？六郎一听，你怎么知道我是六郎啊？刚才有一位手执锡杖的老妇人，那可是你要找之人吗？六郎一听，对呀，那个老太太、老妇人、老人家，她在哪里？小孩一听，她在哪里呀？那个老太太不懂事儿， 一见着我就说我是妖精，要打我。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他手里那根拐杖，拐杖上有这么一个龙头啊，那龙头正能治我。结果呀，我施展本领，我趁老太太不注意，我把那老太太就给逮住了。嘿嘿嘿，六郎一听急了，你把我娘怎么样了？哎呀，我跟你说吧，老太太让我逮住已经压在村里的龙王庙了，你要想见她倒也不难，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我答应你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呀，我是上界临凡的神仙，我现在呀在下界待的时间够长的了，我呀怀念天上的日子了，可是我师父说了，如果不是遇见你呀，不跟你分个高低上下，就不能回天庭。啊？六郎说，你这意思要跟我比试比试？对，我这小牧童啊蹦一下跳起来了，从旁边大树上啊撅下了一树杈，嘎嘣一声一瞧，正好是一个就跟一棍似的。这小孩把大棍一横，杨骏马，久闻你大名，天下无敌，来来来，我要会会你。杨六郎一听，你要会会我啊？一瞧这也躲不开啊，得了，六郎在旁边也捡起一根棍来，拿这个当枪使。骏马，你看枪吧，捧。小孩这木棍啊，就到眼前了。六郎一瞧，拿手里这条啊，就当叫这当是枪啊，其实就是一树杈，往旁边一拨了。小童啊，这木棍一翻腕子，本儿朝地下戳。六郎一看，这叫什么招数啊？啊，他自己一歪胳膊肘，反手啪这一树杈就奔小孩脑袋去了。小孩啊，连看都不看，这手上早使好劲头了。本着一下，地下这棍子头立起来了，棍子头这么一撑，六郎手里这条假枪往下一落呀，前手正在这棍子头戳的这地儿，哎，正好小孩这棍儿就戳到六郎这手腕上了。哎呦，好悬啊，六郎手里这条假枪，这条树杈要撒手，差一点儿。小孩脚底下往棍子根上这么一踢，本儿这棍子横过来了，奔着杨六郎这胳肢窝，单手抓棍子就过来了。六郎赶紧往回一抽自个儿这条假枪，那得拦呢。没想到小孩的身法这叫快呀，往上一上步，棍子往下走啊，啪！整砸在六郎的脚面上。小孩一瞧，行嘞，过来要抓六郎，六郎正弯腰呢，他脚疼啊，小孩一伸手把六郎不就逮着了吗？没想到杨六郎一弯腰，疼是真疼，这弯腰可是假弯腰，那身为大将啊，这情况见得多了，说谁能把杨六郎打成这样，一个人打不了，万马营中一百个还打不了你这样吗？哎，这种情况遇见过，确实是疼，一弯腰，这弯腰可是假的。小孩过来要抓六郎，六郎这棍儿往后一顺，蹦，整捅到小孩的肩膀，小孩哎呦吧唧往地下一摔。六郎直起身来，赶紧过来，哎，这小哥你没摔着吧？你这手还真不错啊，我呀比你岁数大多了，要真本事我还不如你，你要长到我这岁数啊，真有能耐。小孩啊还挺要脸儿，扫一大红脸，一咕噜爬起来转身就跑，自个儿那牛都不要了。哎，六郎一瞧，你别走啊，别走啊。小孩往前跑，六郎在后边追，绕过一棵大柳树， 哎，再一看人没了，一想小孩跑哪儿去了，再看柳树前边是一个小院落，院落门口一桶石碑写着降龙圣祠，看来是一龙王庙。进山门一瞧，小院并不宽，院子里呢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上拴着一头牛。哎，六郎一看，这不就是刚才小孩放那牛吗？怎么这么快到这儿来了？等再过来一瞧，感情这头牛啊是一头青石的石头牛。哎呦，六郎一看，得亏我看这小孩没骑牛，这要看他骑牛回来呀、啊、准以为这是那牛变的。看来这小孩有点道行啊。再一瞧，就这小院里顺着甬道两边各有一头青石牛，一共五对儿。走到最后一对儿，这一瞧，这少一个，而且呢青石牛蹲的地方是空的，野草啊都长得挺高了，说明这石牛早就不在了。再往后看，两只石虎。再往后就到正殿了，一瞧彩凤的香炉，在香炉底下压着一个石头雕的龙头，俩前爪子趴在地下，这前爪子上插着东西呢。六郎过去一瞧，哟，这龙爪子里插的就是那小牧童手使的树杈，刚才小牧童使的那棍儿在这插着呢。六郎觉得很奇怪啊，难道说真的小牧童是这龙变的，跟我打骑那门口石头青牛？不能啊。六郎往里走，迈步上台阶儿到正殿，一瞧大殿那门呢关着呢，但是没插，一推嘎吱吱吱呀呀，这门开了。杨六郎闪目观瞧，在神龛之上供奉一尊罗汉，浑身的大红色烈火袈裟，肩扛绳索，浓眉大眼，直逼阔口，海下虚然飘摆，那真是宝相庄严。一瞧罗汉两边啊，这边是一个少年男子，浑身上下是金色羽毛编就的盔铠甲胄，手里一支黄金剑。再瞧右边也是一个少年的神将，身上也是五彩斑斓的彩色羽毛的铠甲，身后呢是一只五颜六色的尾羽，就跟那个鸟的长尾巴毛似的展开了扇面一样在后边，而且这少年两翼还有彩翼飞舞，就是两边还长俩翅膀，手中拿着一口黄金棍。六郎一瞧，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没看出来。再一瞧啊，大殿两边上都画着有故事画。六郎大概看了看，哦，这才明白，感情这个村庄在以前老是闹水灾。这闹水灾呢，按说得有时有赏，哎，得是到风水季节，这河道啊盛不下水了才闹水灾呢，到枯水季节呢水就下去了。这儿不是，无冬立夏，甭管什么时候高兴就闹，而且这水啊好像不是从河道里来的，都是从天上来的似的，在这山里边哗哗闹水灾，这受了吗？嗯，老百姓啊可是受了罪了，起告上苍，我们啊这是缺了什么德了，常年的放水淹我们啊，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千万千万救救我们吧。结果事情就上达天庭，玉皇大帝一瞧，这儿的老百姓没罪呀，凭什么老放水淹他们呀，这怎么回事啊？结果值日的星官从天上扒开云彩往下这么一看，这才看清楚，哪儿是说闹水灾呀， 这是山边上有一条孽龙。妖龙啊，兴妖作怪。这妖龙，龙行必有雨，虎行必有风。妖龙所在之地还闹水灾呢。要是再过个36年，整个这块地方要变成无底的深潭。这妖龙要在这儿啊，长期的安家落户。那这些老百姓不都全变成鱼鳖虾蟹了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降下了白虎星君，率领着某日姬、魏土志两位神仙。这是28宿里边的啊，28宿啊，过去年28宿，现在呢，您要查字典是28宿，哎，星宿。所以要是考试语文，您可得写星宿啊，您别受我的影响。不但是某日姬啊，魏土志，还有什么呀？房日马呀，星日兔啊，啊，这个微月燕啊，张月鹿啊，等等等等，什么什么楼金狗啊，这等等吧。您要听背这名儿，您得听啊，东汉群星列宿阵有28星宿啊，星宿这名字。除了这某日姬、魏土志，还带下来9牛2虎，看来这龙还挺厉害。最后终于把妖龙给战胜了，并且呢把妖龙镇在此地，所以老百姓后来呢就建了一座降龙寺。前边啊，哎，有9牛2虎是石头的这个雕像，那么在这大殿里边呢，哎，这两位少年神将，左边这个就是某日姬、某日星官，右边这个，哎，魏土志，哎，魏土星官，中间这个，六郎一瞧，中间这个应该是白虎星君呢，怎么变成了一位尊者了，变成一个罗汉了？白虎星君多怎信的佛教啊？哎，六郎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可是一瞧这大殿呢，虽然挺大，但是这里边没有幔帐，哎，没有啊，说这个挡得很严实的佛龛都没有，一眼就可以看见这里边藏不住人。哎，转过来调过去一瞧，没有刚才那小牧童。六郎一瞧，他没进这儿吗？哦，那我再找找他。六郎转身要出大殿，一脚啊刚迈出大殿的山门，大山门外进了一人。六郎一瞧，哎呦，正是一个和尚，身穿大红袈裟。六郎回头一瞧，身背后神龛之上供奉的这位罗汉，再一瞧前面进来这和尚，心说坏了，这俩怎么这么像啊？今儿个是罗汉显圣，是怎么回事啊？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郎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欢庆祖国百年盛典，一众人上面，